和我的父母吻别，然后来跟随你。厄利亚对他说，你去吧，要再回来，因为我因为你做的已经做了。厄里叟离开了厄利亚，回来牵出一对牛宰杀了，用驾驭牛的用具煮熟，分给众人吃，然后他便起身跟随厄利亚，做了他的侍从。